联合主办。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我们的每一期节目呢，都有一个诉求，就是希望透过我们的节目，透过每一期我们请来的嘉宾，能为身在职场或者呢是在这个社会当中打拼的所有朋友，不管你是哪一个年龄段，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段位，都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所以今天呢，我们这期话题特别为大家请到了一位在我看来分量很重而且很资深的我们的一位高级顾问，就是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关林凤。我们首先请关总跟各位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关林凤，我来自一家这个央企。 央企， 对，我做这个 HR 这个行业有20多年。 所以关总呢，来，我大家先不要着急啊，透过镜头可以看一下我是在现场怎么调配我们的设备的。来，好。这样呢就是听众听起来更清晰一些。刚才呢关总第一时间很详尽的介绍了一些自己的身份，而且特别强调了一点，是来自央企。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强调这个身份呢？是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也挺有意思，就是我一直想找一个机会聊一些关于什么样的企业背景，然后一个什么样的人才，一个定位，还有对未来职场的你的这个理想的职业抱负等等，一直想聊一个话题，但是呢一直没想到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找一个什么样的契机。那今天呢，我们这期这个话题就能特别好的满足我这个曾经的一个心里的小愿望。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国企、民企、外企哪一个是你的菜。这个呢，如果在早些年啊，就是我们不说远，就是至少10年之前，可能很多人都说这还用问吗？这还用选吗？显然呢一目了然，不光是家庭的传统的概念，可能很多年轻人都是奔着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去的。但是现在尤其互联网如此兴盛的当下，已经不再拘泥于某一种企业的性质了，大家可能觉得在任何一个平台都可以很好的发挥自己的光和热。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想问一下，刚才我说到的国企、民企、外企，你觉得哪一个是你的菜？大家都可以透过我们互动方式来跟我们直播交流。首先大家可以在易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呢是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通过这两种方式可以收看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另外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可以回听墨尔 FM， 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呢也会第一时间在这个平台为大家发布，所以呢在所有的这些发布平台上面，大家都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来互动交流。我们今天想问大家的是， 你现在所处的这个企业这个单位啊，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国企民企还是外企？你觉得在这儿有没有什么样的弊端，或者有什么样的优势？你这一段时间的工作体验是什么样的，都可以今天跟我们畅所欲言。所以呢，我们也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北京青年广播呢，就是立志为所有青年或者是曾经年轻的心来提供我们最大这个能力范围内的方便啊。我们看到，我现在主要是要宣传这个广告牌，这个是北京青年广播，现在呢已经全新的更名，在公众号大家可以找到关爱青年计划，这呢就可以看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在这个公众号里面也可以收看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好了，那现在我们这个言归正传，既然今天请到了资深的 HR， 请到了关总，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关于这些用人，还有这个不一样的企业它的一些用人的机制，包括我们身处一个，比如说我是一个被雇佣者，然后呢现在呢关总就是一个雇佣者的一个身份，我们怎么样去做好这个双方的这种身份的沟通，今天都可以跟大家一起好好聊一聊。刚才您说了是这个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央企啊，就是我不知道像您这个角色在这几年来选人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侧重，什么样的青年或者是什么样的人才类型是你们偏好的？ 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是这个做国际电力工程的这样一个企业，那么我们在选人的时候，首先呢就是说他的专业应该跟我们的主业是比较匹配的，我们自己说叫机炉电，那其实呢就是学电机啊，学锅炉啊，学电器啊，学热机啊，热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专业是跟我们的主业比较对口的。除此之外呢，因为我们做的是国际工程，所以我们对这个语言还是有要求的，要求他外语至少要过6级。那如果是做商务的，比方说他要做翻译，要承担翻译的职责的话，那他起码是要过英语的专8。那如果是在一些小语种的这个国家和地区去做项目的话，可能还不光是英语，还要求他比方说有法语或者西语的这样的背景。 所以也就是说，对来应聘的这些青年人才，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 是的， 至少我刚才听到的各种6级啊、8级啊，我听着满脑子还好，我没有去应聘，就是对人才是有非常鲜明的一个诉求。 对， 我就要求你在某一方面要做专。 对对，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其实专业性是非常强的。如果是专业不对口的话，基本上是没办法胜任的。所以首先我们要就是要专业对口。其次呢，要看他的这个各方面的素质。因为在国外做电力工程，它有很多不可控的东西。会也这个发生一些比方说政局的一些变化。比方说这个天灾这样的一些突发事件，那么还要求人有比较强的这种对这个危机的处理能力对这种这个应变能力也是有要求的。 所以就是对人才真的是从不管是专业能力、业务能力，还是基本的生存能力、生活能力， 对， 都有一个全面的考量。 对， 哇，您要这么说的话，我就不跟您老近乎了，这个我觉得没用。因为我本来还想问一下关总，像我也有证，你看我是主持人资格证，我还拿到了记者证，这两个证能不能在那儿好使？看来是不需要我这样的人是吗？我并不是人才。 也不是。是，其实像一个企业，它除了这个业务人员啊，就是咱们所谓的专业技术人员以外，它还是需要一些职能部门来配合支持业务部门的。那这些职能部门呢，有财务的、法务的、审计的啊，也有行政后勤的，还有这个做这个外联、这个沟通跟政府这个或者是相关的这个机构打交道的人。那像您这样的人，就可以在我们那儿做这些工作的。 哇，这听起来。哎呦，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离开直播间，我们找个咖啡厅好好聊一聊吗？我已经受够了我们那个出品人叫袁伟。所以我能听出来，其实 也是不拘一格降人才， 是的， 只要你是人才， 没错， 在这个企业里面就可以有一个适合你的一个出口，都可以释放你的光和亮， 没错没错。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前提你是人才， 没错， 哪儿都不缺人， 对， 缺的都是人才， 没错。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更不自信了啊。所以刚才聊了这个之后，我相信收音机前各位青年朋友应该能看到了，现在的国企央企已经不再是大家传统概念里我拿一个报纸沏一杯茶打一壶开水我就可以去等着退休那一天了。 现在别说这个国企， 嗯， 这种企业以盈利为目的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组织啊， 嗯， 即便是在这个过去我们认为公务员， 嗯， 或者事业单位这种传统意义上大家觉得比较清闲自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组织里头， 嗯， 这个任职的话，其实现在也没有想象的那么轻松自在了。 对 啊， 所以您是从大学一毕业就在国企了吗？ 对对对， 就一直在现在这个单位。 是的，我只是说原来曾经在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公司，因为它也有下属的子公司嘛， 嗯， 我在这个它的其中的一个子公司，这个中机中电设计研究院， 嗯， 工作过七八年， 嗯 啊，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等于是改制过的。 对对对 啊， 对， 所以它现在的这个企业的性质可能也要求，就是不管您是元老级的人物还是新进招聘来的年轻人，都需要你去很好的应变，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改变的这个企业性质。 是的， 因为它是要市场化的。 对对对， 所以对人才的需求也会更多元化一些。 是的， 嗯，那您是从最开始大学毕业到了这个机构，然后又也是有过这个改，就整个机制的这个改变过程，您也是身处其中。 对， 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国企当中，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有没有什么改变或者有什么好处？ 嗯，其实以我个人的职业经历来讲，我觉得一个人要想在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一个比较好的成长， 嗯， 你不管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企业类型，外企、民企、私企或者是央企，这个等等这样的企业类型，你其实都要有对自己有要求， 嗯， 对自己有一个职业生涯有一个设想和设计，嗯，然后呢你去逐渐的去学习去成长， 嗯， 去不断的在实践中锻炼自己，积累自己的这种各种能力，培养自己的各种素质， 嗯， 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在一个行业一个领域里头有所成就， 嗯 啊， 首先你对自己是要有一个规划的。 是的， 你不能就是本着我进了一个单位了，我觉得我就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一个皇粮保障了， 嗯， 然后我就可以去在这儿年纪轻轻颐养天年了， 啊，对对 对, 对， 所以这个是挺可怕的。就是很多人选择国企的时候，尤其是现在大家对国企的这个性质还是停留在老的那个传统概念里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到了国企就是拿了一个铁饭碗，我就可以轻松自在的去享用我接下来的人生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 这是大错特错。 对，尤其您今天来之后就说你们现在要求的这个人才的类型有个具体的，你看连我都不敢去了所以各位青年朋友就是断了这个念想吧，还是要丰富一下，提高一下自己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国企、民企和外企哪一个是你的菜。我们可以在今天这个话题当中问一下大家，你现在所处的这个企业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你在这里面谋职啊，有没有一个自己的这个特别切身的一些体会，都可以跟我们来畅所欲言。像刚才关总就说了，现在的央企已经完全不是过去的央企了，在这个当中也是有很大的生存压力的。 是， 那关总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就是年轻人是本着很安逸的这种工作环境来的，但是发现适应不了这里的节奏，然后就告辞了？ 有的， 嗯， 像很多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每年也要招聘很多应届毕业生嘛， 嗯， 我们在面试的时候问他为什么选择我们这个公司，那很多年轻人就说，首先你们是这个大国企， 嗯， 然后呢又是做海外工程的， 嗯， 觉得这平台还是不错的，很锻炼人， 嗯， 再有呢就是觉得国企很稳定， 嗯， 那我这个往往这个时候我就要澄清几个概念， 嗯， 首先呢就是国企不再是稳定的， 嗯， 因为过去呢国企是终身雇佣， 嗯， 对吧，你只要进来了你就不能开我， 嗯， 那其实从2000年从这个实行劳动合同法以后啊，这个 就是企业跟员工都是要签合同的。 嗯， 那这个合同嘛，所谓合同就一定是有期限的， 对 吧？那有期限就意味着当期限到的时候，企业或者是个人，就雇佣的这个雇佣者和被雇佣者，只要有一方这个有终止合同的意向， 嗯， 那这个合同就不再延续。 对， 那就意味着你这个时候，假如说企业提出不再这个续签合同了，嗯，你其实就意味着你这份工作就没 了。 对， 没错， 是的。所以这个认为国企或者央企是稳定的，这首先这个概念就是错的。 嗯，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认为说这个国企是可以养人的，可以混日子的， 嗯， 那这个其实对企业这个概念就不明确。 嗯， 因为企业它是要靠自身的盈利来维持， 没错， 来延续的。那么盈利就意味着要挣钱， 嗯， 如果大家都是混日子的，那谁来挣钱？ 嗯，对， 谁来维持这个企业？ 对啊，那六级八级都来干什么是吧？ 对对。所以呢，再有一个从个人这个角度来讲，我一直跟他们讲，我说好多人一问说你理想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就是说钱多活少离家近。 嗯， 我说那你上大学干嘛呢？ 嗯， 我说而且这个钱多活少离家近是对每个人来讲你怎么界定，对吧？ 对， 钱多到什么程度叫多？ 多，对， 是五千是多，还是一万是多，还是两万是多？ 对我来说，三千就够。 所以这个每个人概念是不一样的， 没错， 对吧？ 没错。 那么活少怎么叫少？是说我一天的活我一个小时就干完了， 嗯， 就算少，还是说我只要不加班就可以了，我就认为是少了。 嗯， 那么离家近就更每个人不一样。 嗯， 你是说我腿着就能上班算是近？ 嗯 啊，这个在一个大院里头啊，睡个午觉睡到两点钟再去上班，这叫近？ 嗯， 还是说我骑自行车就能到就算近？ 嗯， 还是说我只要不倒车半个小时内到公司就算近？ 嗯， 这个每个人的界定也是不一样。 没错，就是如果以这三个为参考条件的话，就首先用我们老家话，这就没谱， 没错，对， 就他对这个是完全没有概念的。 而且呢，每个人当你问到他你的钱多是什么概念，你的活少是什么概念， 嗯， 你的离家近是什么概念，其实很多人是没有想过的。 嗯， 你深究起来他是没有想过的。另外我说你想想，一个企业给一个人发工资为什么？一定是他给企业创造了价值。 对， 如果活少到说一天八个小时的活你一个小时就能干完，我为什么要雇佣你？我为什么还要给你很多钱？ 嗯， 那这个老板是脑子瓦他了？用上海话说，弄脑子瓦他了。 啊，你是小海女？ 没有没有，我就说呀，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 你是小海女，我还 没有 判个老乡，我是西安人。 我就说这个，我觉得上海话这句话很好，很好玩啊。 对对对对， 脑子坏掉了吗？ 嗯？ 对吧？是不是？那怎么可能呢？除非你爸是老板。 嗯， 你爸是老板，可能也只对你这样，对其他的员工也不可能说钱多活少离家近， 嗯， 这样。 所以您刚才提到这个，就是现在如果去求职的这些年轻人，他会第一时间就是完全是开诚布公的把这些条件就提出来吗？ 会的，有的员工会稍微的，有的应聘者会含蓄一点啊，问你们这儿要不要加班呢？ 啊， 这加班是常态呢还是偶尔的？ 嗯 啊，另外你们这儿的这个薪水大概是什么水平？ 嗯 啊，会问的啊，有没有宿舍呀？宿舍离公司有多远啊？ 哦， 会问的。 我就说这是真的是时代不一样了。 对， 他这个社会的生存环境确实是压力很大，他们不得不第一时间去面对和考虑这些问题。 对， 你像我们当年大学毕业的话说那是53、30算了，不是，是就是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给我的感觉就是我特别强烈，一直持续到差不多5年左右的时间都是，哇，我能有这么一份工作就已经是上天很眷顾我了。 对， 我不可能再去考虑其他的，我不可能让这些东西左右我，我这已经是比别的人要幸运多了。所以因为我有的时候在想现在的身边的孩子怎么会这么现实，但是我换一个角度来理解，我们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远没有他们现在竞争这么激烈甚至是这么恶劣。 没错， 所以有时候也是可以理解的。那您刚才提到一点也点醒我了，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就这么多年我的工资就是一直不到2万啊，确切的说就是2500 没涨过工资，可能我真的没有给企业带来多大的利润。所以这个就是也提醒我们要换位去想一想， 是 你拿到这个薪水，别人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薪水，那你为什么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价格，那肯定你一定要想一想你为企业你的所在单位带来的是什么。 对， 所以今天呢我们跟资深的 HR 就是关总一起来聊的就是企业的一些用人的机制，当然更多的是想透过我们这次的聊天告诉大家所谓的企业背景企业文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在今天听到各位的留言。你看您今天来资深 HR， 我这个嘴都瓢了。我平常你知道这不是我的专业水准的啊，就是去应聘一下贵公司其实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希望，但今天完全就锅全砸了。刚才您说到一点我是很认同的，就是现在不管是央企还是国企还是什么样的民营企业，大家都对一个数字是很敏感的，就是数据。 嗯， 我的盈利， 对， 然后我的市场的整个所有的数据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对， 因为我之前也拿到了一个资料，就是2017年财富世界500强，我们中国企业呢有115家是榜上有名的，其中至少有80家是国企。 嗯， 那这个国家电网是排到世界第二，而且呢，这些国企的营收的占比已经达到了77.5%，利润占比也是74%，所以就是所有的数据，所有的我们的出口也好，进口也好，都是要拿一个数据来说话的，不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理想的那么简单了。 对， 就包括您刚才说。现在这种双重的雇佣关系，我所在的单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是一个国企啊，央企。那其实我们刚一开始进到这个单位的时候，已经觉得不是像我们之前想象的那样了，因为我们也是有了合同，那可能3年或者5年，甚至有的是跟这个代理公司在签的时候就是1年1签，并不说你进到这儿你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可以终身雇佣。 没错，你要考虑很多，就是你为这个企业带来了什么，你为这个单位带来了荣誉，还是带来了一个更有价值的一个社会消息，这些呢都是考量你的基本标准。如果说在合同期满，你没有达到这个理想。想标准是可以完全不续签的， 是的， 所以这个是也给我们大家提了一个醒呢。今天呢我们一起聊的这个关于国企民企的话题，我们也看一下，这是一直播，关总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右上方，这是一直播，我们现在正在进入的这个数据，目前的热度，我们稍后请我们的小编提醒一下啊。这个一直播，这是今天这是怎么了？这是资深 HR 来了，这又撂挑子了吗？一直播还能不能合作？我跟你说，我这暴脾气我都急眼了啊！就是怎么一直定在这三个人就没有滚动起来呢？ 看来我的这个吸引力不够大， 您的气场太强。你看，我就一直觉得我坐这儿 他们给吓跑了， 特别不含糊，你知道？您今天我这就一直在这出汗，就有一种应聘者的这个。心态， 咱们这直播间温度是够高的， 对对对，确实有点热，我的妆经常就不到10分钟 就 花 掉了。 对对对，那刚才我们说到了，是国企一个基本的企业文化，它对人才的一个诉求。那以您的了解，现在外资企业或者是一些民企，您接触到的，他们跟国企一些最大的趋同是什么？ 虽然我一直在国企工作，但是我有很多这个外企或者民营企业的这个朋友， 嗯， 有时候也经常跟他们聊。其实现在呢，我觉得不管是国企还是外企或者民企，只要它是一个成长很好的这个企业， 嗯， 它其实对人才的要求都是蛮高的， 嗯， 可能呢就是在企业运营方面或者文化方面， 嗯， 可能有一些差异。我们可能更多的觉得说外企它比较规范， 嗯， 然后呢它的管理呢是相对更成熟的， 嗯 啊，那再有呢就是说这个外企的它的这个我们认为的好像人为的因素会少一些， 嗯， 啊，它可能更是这个比较照章办事的， 嗯， 无论是升迁也好还是加薪也好，它可能人为干扰的因素会少一点， 嗯， 这是可能我们对外企的一个这个 基本 普遍的认识 、嗯， 但是实际上外企它也有不同的这个企业类型，对吧？你像这个 有一些外企它是在京的或者是这个在中国的一些办事机构， 嗯， 它可能严格意义上讲不是企业， 嗯， 它可能是一些非政府组织， 嗯， 我们可能通通的都管它叫外企了， 嗯， 那像这样的一些组织它可能跟企业的运营就又有些不同。 没错， 它可能福利很好，像我有一个朋友原来在这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工作， 嗯， 他说他们一年的休假都就40多天。 哦，40多天。 对，然后这个他的这个规章制度非常的严谨、 嗯， 然后他有很厚的操作手册， 嗯， 就是你的每一步都要按照他的规定走， 嗯， 你自己发挥和这个创作的空间是很小的， 嗯， 啊，那么在这样的这个组织里头工作，可能呢就是你如果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 就会很舒服， 你会很舒服， 嗯， 对，他福利也很好， 嗯， 薪水也不错， 嗯，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对自己有要求啊，希望自己能够快速成长的， 嗯， 然后呢，你每天也都是很有热情、很有激情、 很有抱负的、 很有抱负的这样的人， 嗯， 可能这样的这个组织就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嗯， 像我那个朋友，那他后来离开那儿了， 嗯， 当时我们都说，哎呀，那个地方多好啊，我们。好多人去都求之不得的地方， 嗯， 你怎么舍得离开呢？他说我觉得我要再待2年我就废了。 哎，真的是有人这样，就是我身边也有一些在所谓的央企或者国企，他之前没有接触这些私企和民企的时候，他觉得各方面已经很好了，然后竞争压力呢也不是那么的大，但是他觉得那个节奏他是能跟得上的。 嗯， 后来呢他去别的朋友的一家公司的时候，他就觉得那个地方的那个环境让他瞬间年轻了5岁。 嗯， 他才知道自己其实骨子里想要的是什么，因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 是， 对比了之后他觉得，哎，这个其实才是我真正想要的，原来的这个不是说不好，他可能更不适合现在的我，所以他是毅然决然的就是离开了那个在我们看来旱涝保收都那么有保障的一个机构。 对，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关于你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问题。 对， 那其实我想要的就是，你那朋友的微信还有吗？那个还是蛮适合我的。你说现在这个压力太大了，您看一下关总，您看一下眼前的这些仪器设备， 我一看都晕。 这是一个融媒体的时代， 嗯， 你就以我这样都快返聘的人，我是适应不了的。一直说我适应不了，他们不听， 说明你还对组织有价值， 对对对， 他们舍不得你离开。 所以也能看出来，如果你对自己一个没有一个明确的要求，职场没有诉求的话，可能现在的这个单位不管它是民企还是国企，它都可以适应你的节奏。但如果你有一个明确的要求，也许在外企里这种高节奏啊，或者民企里面的这种高强度，它都是不适合你的。有的人甚至我可以去选择自谋职业，或者我去创业。 对， 这都是一种，就是前提是你要什么。 对，其实即便是外企，刚才我们说到外企，外企它还有不同的这个，比方说欧资的、美资的、韩资的、日资的， 对，国家文化不一样， 国家文化不一样，民族性格不一样，那么它企业的文化和价值观也都不一样。 嗯， 那包括像民企既有像华为这样的，可能它的管理是相对来讲很规范的， 嗯， 啊，它的这个成长性也非常好的， 嗯， 有这样的民企。那也有一些民企它是那种家族型的企业， 对， 啊，它可能它的高管都是这个有亲属关系的， 嗯， 它可能更多的是一言堂， 嗯， 管理可能不那么规范， 没错， 民企也有这样的。 嗯， 那所以我就说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企业，更多的还是要看这个企业它的成长性， 嗯， 啊，另外呢看它这个企业的文化， 嗯， 是不是跟自己是吻合的， 匹配的。 对， 嗯， 所以我一直也在跟年轻人讲，就是在求职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要做的一个功课是知己知彼。 嗯， 我们先要了解自己，就是我自己我想要什么。 嗯， 我先要做自我探索。 嗯， 我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啊。 好，李总，我们稍后先关总，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给大家支招。 从晨光熹微到灯火阑珊，我们用声音记录京城； 从融融春日到数九寒冬，我们用电波伴您前行。 2018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陪您迎新春。 2月1日脱口秀春晚拜早年。 2月7日儿童福利院快递分拣站献爱心。2月8日养老院为孤寡老人送温暖。 腊月274小时特别节目直播，丰厚福利不间断。 北京电台与您在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这个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可能也是李一男的这个故事在坊间被各种版本的这个演说之后啊，有很多人去学着走他的这个路子，就是因为他是93年一毕业就进了华为，然后他在华为真的是以火箭的速度在成长，然后在一路的这个他的职位在不断的攀升，就是应该是到了两个月还是两天不到，他就一下就做到了一个这个两天他就做了工程师，然后之后基本上就是半年一跳半年一跳，到四年之后他就已经做到了别人可望不可及的位置，就是副总裁。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如果我去到一家民企，当然这个民企的前提不是您刚才说的家族企业一言堂塔达鸠塔达二鸠都是塔鸠，不是这样的一个格局的话，他觉得他自己有无限的可能，他完全可以充分释放自己的能量，英雄不问出处， 对， 我只问你能给我企业带来什么。 是的， 您觉得这是民企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吗？ 还是刚才那句话，因为民企它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可能比国企更灵活，它受到的约束更少，因为国企它是要承担这个很多的社会责任的， 没错， 它有很大的包袱在，那民企可能没有这一块，另外民企的它的经营方式相对来讲比国企要灵活，它这个转向也会比较快，如果在一个规范化的那个民营企业里头工作的话，可能成长的空间和机会确实是会更多一些，包括它的激励机制和它的晋升机制，你像华为的这个百万富翁千万富翁非常多， 对， 因为它的这个激励机制决定了说我可以很灵活的去激励我想激励的人， 没错，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对，但是在国企呢，因为它受很多的限制，首先最大的一个限制就是国企它要受工资总额的限制，你不是说我今年盈利了我挣了10亿20亿我就可以发多少钱，那我给你的工资总额你如果突破的话这个是不允许的，这个就是一个限制 约束， 对，一个约束，那么这个约束就决定了你不可能说我想给哪些人很高的激励这个我就可以给，你做不到，因为你有这个限制在，那包括说晋升也是一样的，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大国企的这个企业的这个经营者他的选拔不是说企业可以自己来决定，他是由这个组织部门来决定的， 对，他基本上还是按部就班的， 对 的，一格一格的在晋升， 对，所以那就这些跟民企来比起来肯定是就是优势或者是说约束啊肯定是要少一些，要这个 大一些， 对对对，你这个在这个民企呢他这方面的限制就少，他自己可以很多事情可以他自己来决定， 没错， 对， 像刚才您在广告之前也说了，可能外企呢他是受这个国家文化地域文化的这个约束或者影响比较大，因为他这个背景就决定了他企业文化的一个背景，但是民企呢可能相对来说他的这个约束力又更小一些，因为他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也有点这种一言堂的意思， 对， 但是他这个一言堂呢是完全基于一个企业的效益， 对，像民企它更多的就是它的创始人的这个特点或者它的价值观可能更多的会影响 企业，没错， 你比方说像华为它就更多的是有任正非的这样他的 色彩，个人的符号， 他个人的符号，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可能就决定了这个企业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像阿里巴巴，这个马云是什么样的，可能这个企业就是什么样的。 对，因为我之前也是这个团中央的一个活动，我认识了阿里巴巴旗下的就是做公益的两个年轻的小伙伴，就是你会发现在他的身上真的可以看到马云的影子， 对， 也许他们平常虽然都在杭州都在总部，但是呢其实见面的机会也很少，但是马云的那种企业理念包括他个人的那种行事风格， 对， 已经完全的影响了他企业的员工了，因为他们是做一个乡村的这个慈善的一个项目，公益项目，当时在演讲的时候他从一开口说话到他整个的这个演讲的过程当中骨子里透着一种自信，就是我就是行业老大，我做公益我也是做到行业老大，就是言辞当中满满都是不含糊，然后当然 这我就看不惯了。当然前提是已经跟这些小伙伴很熟络了，所以上台之后呢也小调侃了一下。就我说这个意思，就是一个人如果是在民企当中，就是这个企业领袖，他真的可以成为意见领袖的同时，对每一个员工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是的，嗯，因为其实我们一直在讲企业的激励导向，其实它决定了你企业的员工是什么样子的， 嗯， 对吧？你什么样的人被晋升的快，什么样的人被加薪快，那什么样的人就更多。 嗯， 如果任正非认为说我希望员工都像我这样，那么可能就企业会出来很多像任正非这样的人。 对， 那如果说一个企业他的这个激励导向是说你听话的我就给你升职加薪， 嗯， 那可能就越来越多的都是小绵羊。 没错 啊，所以呢企业的激励导向决定了企业的人才， 嗯， 啊他的成长的方向， 嗯 啊，所以我认为就是说不管你在什么样的企业类型里工作，在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更多的还是要去了解你自己是个什么样的 人。没错，就是你是什么人，你想要什么。 对， 这一点很重要。 是的， 其实刚才您说了任正非，包括我刚才说的像马云，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时势造英雄。 对， 就是他一个特殊的大时代背景之下，他们有很多的可能，有很多的机会。所以我对他们其实起家这个事儿呢，我并没有更多的去仰视，去崇拜，甚至比如说觊觎他们的财富，他们的能力啊，我都没有。反而是我觉得不管这个时代怎么在变化，怎么在更迭，他们能够依然很好的转身转型去应付这个时代，然后而且很好的抓住时代的机会，给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让人佩服的。 是的， 因为你那个特殊的环境，如果别人抓着机遇了，也可能会成为他。 对， 但是你把一个企业就是三年五年，你富上一代两代，你可以持续的富三十年几十年，而且不断的在持续的做强做大，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值得被尊重的一个地方。 是的， 嗯， 所以在外企里头可能有相当一段时间人们非常推崇这个记忆， 嗯， 因为有杰克瑞韦尔奇啊， 嗯， 那像记忆他能够这个百年不衰， 嗯， 其实跟他的这个人才选拔，尤其是 CEO 的选拔， 嗯， 是这个 有很大关系， 有很大的关系。 对对， 过去都很多人都讲说，记忆是这个是 CEO 的摇篮啊。很多在这个 CEO 选拔那些落选者， 嗯， 去了其他的企业，也都成了非常优秀的 CEO。 嗯， 这个跟他的企业文化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 对 啊， 其实说到这个企业文化，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国企、外企和民企，可能我觉得不管是哪种企业性质，你承不承认，它多多少少都一定会有这个当家人他的一个影响， 对， 一个文化。 对， 您刚才说这点，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个宜家的创始人是1月27号， 嗯，刚去世， 英格瓦刚刚去世，是在瑞典家里91岁老人家过世， 嗯， 你会发现，因为他是一个特别低调，然后甚至就是很多媒体，西方媒体给他冠一个吝啬鬼， 嗯， 就觉得他怎么可以生活的这么节俭，节俭到让别人都没法去解他的风情。 嗯， 我印象特别深刻，有一个小故事，就是他当时去参加了一个特别高精尖的一个商业论坛， 嗯， 因为保安看着他从公交车上下来的， 嗯， 他又穿得很朴素，背了一个小布袋子， 嗯， 他说他要进去参加论坛，保安横竖不让进，说你这老头是不是脑子有病，这根本不是你进的地方。后来是里面的人出来，就是以完全一个非常低的姿态在迎接一个他们膜拜的一个商业人物的时候， 嗯， 这保安才当时觉得自己闯了一个大祸。 嗯， 就是这么一个人，他的这种低调简朴已经完全影响了不光是他的家族，还有他企业的员工。 是， 就他企业的员工，一家总部的员工，现在就是你让他去拿一个单面纸去写东西他都不会，他必须把这两面都用干净了他才罢手。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一个企业来说影响非常大的，就是你个人的性格气质会不会去迎合这样的企业文化，你也要去考量的。 是的，我们一直讲，其实所谓的企业文化就是老板文化， 嗯， 啊，不管你是什么类型的企业，这个企业很大程度上都会打上老板的印记。 嗯， 啊，老板其实是在一任一任的老板在塑造这个企业的 DNA。 嗯， 啊，那 之所以有些企业能够经历百年不衰， 嗯， 那其实就是它的 CEO 它这个是有传承的。 对， 那有些企业可能就是像流星一样就一瞬间亮眼一下就划过，就是陨落了， 嗯， 那可能就是说它的这个接班人没有选好， 嗯，没错 啊。其实这个在现在的咱们的这个很多民企里头，尤其是一些家族企业， 对， 在这个继承人上， 嗯， 这个选择上 也是风险，没错， 很大的风险， 没错。这个可能就是民企或者私企，包括是外企，它很大的风险，尤其是民企。 对， 它跟这种国企相比，它的这个激励机制虽然是更灵活， 嗯， 但是其实对于企业来说，它要承担很大的风险。 对， 这个接班人如果是稍有闪失， 对， 可能你辛辛苦苦打拼来的江山就这么毁了。 对， 但是相对国企来说，它就会少一些这样的风险。 对，因为它的这个接班人的选择， 对， 不是谁一个人能定的。 没错，而且它这个过程，像刚才我们说，它就是一步一个脚印，要需要你去不断的去一格一格晋升的，所以它风险也就小很多。 嗯，是的。 那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外企，也说了民企，那接下来咱就说一说国企啊。 嗯， 可能我们刚才开出的一些条件，让很多听众觉得，哎呀，这个民企它诱惑好大呀。 嗯， 我也想去那种尝试。但是现在也有很多的青年人，比如刚才我看到我们的公众号里就说，有一位叫东东这位朋友就说，我现在呢是在一家民企，虽然待遇很不错，但是我是一个女孩子，我觉得这种压力我是适应不了的。今天听了关总的这个访谈之后，我觉得对我影响挺大。如果现在我想从民企去跳槽到国企，关总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给他？ 因为我对这个东东的这个背景不太了解啊，他， 嗯， 是什么样的 孩子， 什么样的学历， 嗯， 学什么专业的， 嗯， 然后他过往的职业经历都不是很了解，所以我只能泛泛的去讲。 嗯， 其实不管什么类型企业去招人，他一定是最看重的是人和岗的匹配。 嗯 啊，就是说我们在去求职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读一读那个招聘公告， 嗯， 好好的看一下这个岗位的职责是什么， 嗯， 然后他对这个应聘者的这种个人的这种学历呀，工作经历呀，个人能力呀，素质啊，都有什么要求， 嗯， 我们去看我们跟这个岗位匹配怎么样， 嗯， 如果匹配了就 OK， 不匹配我觉得就很难， 不要冒这个险 、嗯，对，因为如果根本就没有匹配可言的话，你去了你可能连这个简历筛选这一关就给 pass 掉了， 嗯， 啊，可能连电话面试都没有， 嗯， 就没下文， 就见不到关总。 对对，嗯，因为这个所有的企业他在招聘的时候，他不可能说投来的简历我都面试， 嗯， 他一定是有简历筛选这一关的， 嗯， 他认为说初步的我认为符合这个岗位要求的，我会进入下一轮的电话面试， 嗯， 啊。电话面试完了以后，我觉得哎，聊起来觉得还都比较吻合的话， 嗯， 可能会进入这个初面， 嗯， 然后进入复试，进入笔试，进入最后的终面， 嗯， 啊，可能他会进入这样的一些环节。假如不是这样子的话，那可能在简历筛选这一关就 pass 过不了。 对对对，所以还是他要自己要看一看，就是过往的我的这个职业经历，我跟哪些国企的这种职位是比较匹配的。 嗯， 另外我要了解一下这个企业它的成长，它的未来的发展前景， 嗯， 是不是跟我的要求匹配的， 嗯， 啊，这一些都是要他自己要去看一下的。 那现在这位东东他可能就是觉得民企现在的这个工作节奏，这个速度对于女孩子来说他压力 很大， 他没有办法适应， 嗯， 但是我相信通过刚才关总之前介绍现在国企的一个整个的企业背景和他对人才的这种诉求，也并不是想象的那么轻省。 是的， 所以前提是你怎么先来修炼自己。 没错，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你对自己有一个预判，然后你才能对这个企业你有更多的信心去应聘。 是的，像我们在当时在这个古巴的一个项目， 嗯， 有一个当时也是我们单位的一个女同志，一个项目经理， 嗯， 她当时女儿正在上高中，她在古巴常住了八个月 啊， 哦，啊，像古巴这个咱们觉得哈，这个政局相对来讲还比较稳定的， 嗯， 那我们有些项目它是在一些非洲啊，或者是在一些 政治局势 政治局 势不 那么稳定的地方， 嗯， 那其实 有些人在去之前还是稍微的心里头要打打鼓的， 嗯 啊，所以呢，其实很多人对国企是有误读的， 嗯 啊，认为国企就是比较清闲、比较自在、比较稳定，这个也分什么样的国企。 嗯， 如果一个企业大家都很清闲、都很自在、都很稳定的话，这个企业成长性一定不好，它的效益一定不好。 嗯， 那么反过来咱们讲，员工的收入，也不可能很好。因为员工的收入来自企业的盈利能力， 嗯， 对吧？你盈利能力不好，怎么可能员工有好的这个薪资水平？ 对 啊，或者是福利待遇， 嗯 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自己要想想清楚。 嗯，所以刚才关总的介绍，大家也应该能听出来，就是现在对于国企，其实对于用人的这个要求，它是更多方面、更多层次的，有的时候甚至比民企更加的苛刻，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承担的不仅仅是企业盈利这么简单的一个责任，你可能要承担的是一个国家荣誉。 对， 所以像刚才您说的，企业派出去的这些项目经理、项目负责人，他们即便是有万般的不舍得，有万般的不是那么的甘心情愿，他也必须要去执行这个所谓的国家使命。 对， 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区别。 没错， 你要承担的不是一个人，你真的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对， 你 像清华，他对毕业生、对学生，他有就业，他有一个指导要求， 嗯， 要在大平台，要上大舞台， 嗯， 要在国家的重点的行业和领域去就业。 嗯， 因为清华，咱们讲这个名校是大国重器， 对， 他承担着为国家培养人才的这样的一个使命。 嗯， 那么你培养的人如果都是奔着高薪啊，奔着这个一些这个我们认为是对个人成长很好的这样的一些行业或者企业去了，那么国家的这些重点的行业和领域的人才， 嗯， 啊，这个输送就有问题了。 没错， 对，所以就在职业选择上，很多人还就是他还是有一些使命，有一些愿景在里面， 嗯，没错 啊，不单单是考虑个人的这种利益， 不单单是说你一个月你挣多少钱啊，不到3万，具体点1500，所以就是他有的时候是不是那么的就可以由得你自己。 对， 其实有的时候你的这个岗位职责，包括你个人的使命，都是身不由己的，但是你可能在短期之内，看不到你想要的那个东西，没有达到所谓的你的人生追求， 嗯， 但是你放眼到整个的这个你的人生价值，你可能会在某一刻会瞬间发现自己创造的不仅是个人的价值， 是 而是更多的社会价值。 对， 我觉得那种成就感和荣誉感绝对不是一个丰厚的一个薪资待遇能够给你的。 是的， 嗯， 其实这我这样说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有点唱高调啊， 嗯， 其实我们去放眼望去啊，不管是国家领导人也好，还是那些行业精英也好， 嗯， 所有的那些在我们看来成长得很好的人， 嗯， 他一定是把个人的利益和企业的组织的利益和国家的命运是联系在了一起， 嗯， 他才有好的成长空间。 没错 啊，大家可以好信儿去看看习大的简历， 嗯， 看看胡耀邦、胡锦涛的简历， 嗯， 包括温家宝他们原来都在基层，嗯，都在我们看来是非常这个艰苦的地方， 嗯， 非常基层的地方去工作过， 嗯， 他们对国情、对民情、对民意有了解， 对， 所以他们才能有后面的很好的发展。 对 啊，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职场的建议。这绝对不是您说的唱高调，这个我相信是对很多年轻人，因为我们在浮躁的当下，很容易被一些物欲的东西左右，这个我们不可否认，我们也不觉得这是有什么大的问题。因为我一直在说时代在变嘛，这个强度我们改变不了，但是呢，如果你对自己的这个人生有更高的要求，你可以把就是暂时眼前的个人荣辱呀、个人的这种物质享受如果放在一边的话，你可能在某一天你回身看的时候，你会对自己的人生莞尔一笑。 是的， 我没有虚度这一生， 对， 没有白来这一遭， 没有碌碌无为。 没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提示。因为我们节目就经常像我们的出品人啊袁伟这样的坐到我旁边的时候就鼓励大家怎么样，我就经常把他话筒关了，你知道，我就老跟他急。但是今天呢，我们是一个非常有高度有深度的一期节目啊，这期节目我要特别保留一下送去餐评，因为像之前跟袁伟做的那些嘉宾互动，那都 拿不到台面上，你知道，因为在节目里面我也经常跟他提我个人的要求。今天面对关总，我就不好意思再张嘴了，只是有个小小的要求。加一下你那位就是朋友的微信好吗？ 好的。 所以今天最后呢，我们既然请来了，很难得请来了关总啊，作为资深的 HR， 也想请您给我们收音机前各位青年朋友支支招啊。我们是职场有高招，就是一个好的员工基本条件是什么，如何来提升自己的价值，更好的去应对不管是国企民企还是私企。 我觉得在我们概念里头，好的员工一定是他有相当的个人能力和专业能力的，个人素质，包括有非常好的职业修养，另外呢，其实一个好的员工一定是一个有热情的人，因为有热情的人他才有内驱力，他不需要无需扬鞭自奋蹄， 没错。 另外呢，一个好的员工他一定是乐于培养别人，乐于激励他人，乐于这个带动一个团队，一个小组织去成长的。再有呢，我认为一个好的员工他也一定是一个有执行力的员工， 没错 啊。因为你无论你的理想有多宏大，抱负有这个多伟大，你如果缺了执行力，都不可能成功。再有呢，我觉得一个好的员工，一定是一个有责任感、肯担当的人。 没错，不管是在什么样的企业性质。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无论企业类型是什么样，它总归是一个由人组成的这样一个组织。 对。 那么我们都讲，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对， 是吧？ 对。 有人的地方呢，就有左中右。就有先进，有落后。 没错。 有的人可能积极上进，有的人可能就是好逸恶劳。 对。 这样的在有人的地方都免不了。那但是我觉得无论企业类型是什么样，无论别人怎么样，我们心中要不忘初心。 没错。 要记得我是为什么来的。我想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我将来我这一辈子想怎么过。我在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怎么能做到无悔。 没错。 怎么能够才觉得说我这一辈子过得值了。我觉得这个 就足够了。 对就足够了。对， 我觉得这个关总，以后我准备开一档夜间情感节目。我到时候跟您单线联系。 好的。 今天呢，我们特别感谢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也是资深 HR 关林凤来到我们的节目，真的是语重心长。不管是从一个岗位的一个角度，还是从一个过来人，从一个职场大姐的一个角度，都是跟我们说了很多中肯的建议，这些东西呢都不是虚渺的，它都是对各位当下有着真的建设性的建议和帮助的。所以呢，我们也特别感谢您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把这个关总刚才的话呢，我们做了一个梳理，就是国企不是你想象的悠闲和自在，你要对你自己负责，同时你要对这个企业乃至国家负责。所以不要把它想的跟你想象的那种一劳永逸那么匹配。对，它不是那样的。外企呢，也不只是高薪和一个全球视野，它伴随的是你要年轻的不断的在学习，在积累， 不断的成长， 在成长的一个过程。那民企呢，它有火箭般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速度，但是同时它也有生死的这种更紧迫的这种挣扎的需求。所以这几种你能不能适合，都请认清自己的性格和企业特点，做出符合自己的选择。 是的， 这也是我们在今天给大家支的招。那我们再次感谢关总。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加一些私信好吗？ 好的。 我们就不认识那个叫袁伟的人好吗？再次感谢，有机会再来。 谢谢， 再见。 再见。 我不过是想弄清原委，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呢？他的爱在心里埋葬了，磨平了，纪念了，仍有余味，是不能原谅阻挡，爱已在夜里翻墙，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谁在你心里放冷枪？